刘瑾老子都不放在眼里，你们算是什么东西，竟敢挡路。张公公一边打一边骂，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城，没人再敢上前阻拦。刘瑾听说之后对此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垂头丧气地告诉手下人，葬礼延期举行，改在第二天，也就是8月16日。其实刘瑾大可不必铺张浪费，他也就只能混到8月15了。为解约起见，他的丧事可以和他兄弟一起办。张勇将捷报上奏给了皇帝，朱厚照十分高兴，立刻吩咐手下准备酒宴，晚上他要请张勇吃饭，当然了，刘瑾呢也要在一旁作陪。张勇得知了这个消息，他没有去找朱老大闲聊，却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静静坐在床上闭目养神，等待着夜晚的来临。今晚就是今晚，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。一股不祥的预感缠绕着刘瑾，他虽然文化不高，却是个聪明人，张勇早不来迟不来，偏偏今天来一定有问题。但他能干什么呢？向皇帝告状，还是派人暗算？刘瑾想了很久，对这两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了自己的准备，他相信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。然后他自信十足地参加了晚宴，较量正式拉开序幕。晚宴开始，由朱厚照宣读嘉奖令，他表扬了张勇无私为国的精神，夸奖了他的显赫战功，当然他也不忘夸奖刘瑾先生的后勤工作做得好。两边夸完，话也说完了，开始干正事吃饭。朱厚照只管喝酒，刘瑾心神不宁地看着张勇，张勇却不看他，只顾着低头大吃。不久，更为奇怪的一幕出现了，众人歌舞升平，你来我往，很快就有人不省人事。张勇似乎情绪很高，也喝了很多酒，而刘瑾却滴酒不沾，他似乎对宴会没有任何兴趣，只是死死盯着张勇。宴会进行到深夜，朱厚照还没有尽兴，这位仁兄还要接着喝酒作乐。张勇似乎也很高兴，陪着朱厚照喝，刘瑾不喝酒却也不走，这正是他的策略，只要看住张勇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就能暂时控制局势。但很快刘瑾就发现自己不能不走了，我明天还要去送葬啊，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是散不了了，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陪着二位兄弟玩通宵吧。于是他终于起身告辞，征得朱厚照的同意，刘瑾看着喝得烂醉的张勇，放心地离开了这里。但在走之前，他吩咐手下办了一件事情，加派兵力，全城宵禁，严禁任何部队调动。这就是刘瑾的万全之策，堵住张勇的嘴，看住张勇的兵，过两天就收拾张勇本人。可是刘瑾失算了，他不知道其实在这场混乱的酒宴上，张勇也一直暗中注视着他。因为在这个夜晚有一场真正的好戏，从他离开宴会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开演。张勇等待了很久，当他发现刘瑾不吃不喝，只是呆呆看着自己时，就已经明白了这位老兄的打算，今天跟你耗上了，那就耗吧，看看到底谁怕谁。在酒宴上行为失态的他，终于麻痹了刘瑾的神经。当他看见刘瑾走出大门后，那醉眼惺忪的神态立刻荡然无存，所有的智慧和勇气一瞬间都回到了他的身上。动手的机会到了，陛下，我有机密奏报。喝得七荤八素的朱厚照被这声大喊吓了一跳，他好奇地看着跪倒在地的张勇，打开了那封杨一清起草的文书。 文书上的罪名大致包括企图谋反、私养武士、私藏兵器、激起兵变等等，反正是哪条死得快往哪条上靠。看见朱厚照认真地看着文书跪在下边的张勇顿时感到一阵狂喜，如此罪名还怕整不倒你？可他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有任何回音。张勇纳闷地抬起头，发现那封文书已经被放在一旁，朱厚照的手中又端起了酒杯。朱厚照发现张勇看着自己，便笑了笑，说了几句话，也算给张勇一个答复。这是一个载入史书的答复，也是一个让张勇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答复。 这件事情不去管他了，改天再说 啊，接着喝酒吧。事前呢，张勇已经对朱厚照的反人预想了很久，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等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答复。张勇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可当他看见自斟自饮的朱厚照时，才确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处境。话已经说出口了，宫中到处都是刘瑾的耳目，明天一早这番话就会传到刘瑾的耳朵里，到时必定死无葬身之所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张勇终于慌乱了，他浑身都开始颤抖。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他想起了半个月前密谋时听到的那句话，绝不可后退，以死相争。都到这份上，拼了吧！他突然脱掉帽子，用力向朱厚照磕头，大声说道：今日一别，臣再也见不到皇上，请陛下保重。朱厚照终于收起了玩闹的面容，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刘瑾有罪？有何罪？夺取大明天下。好了，话已经说到头了，这就够了。然而张勇又一次吃惊了，因为他听到了这样一句回答：天下任他去夺。这下彻底完了，这世上竟然有如此没有心肝的人呢、啊、张勇绝望了，一切看来已经不可挽回，一个连江山社稷都不放在心上的人，还有什么是不可割舍的呢？不，还有一样东西。霎时浑身所有的血液都冲进了张勇的大脑，有一个回答可以挽救所有的一切。天下归了刘瑾，陛下准备去哪里？朱厚照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他这才意识到了一样自己绝不能不要的东西，性命。刘瑾夺了天下，自己要去哪里？能去哪里？玩了五年整日都没有正经的朱厚照终于现出了原形，他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杀气。去抓他，现在就去。其实那天晚上刘瑾并没有回家，他就近睡在了内之房，为的也是能够随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应对。应该说他的这一举措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，起码方便了抓他的人。正当他睡得安稳之时，突然听见外边喧嚣一片，他立刻起身大声责问道：谁在吵闹？刘公公确实威风，外面顿时安静下来，只听见一个声音回答道：有旨意，刘瑾速接。刘瑾这才穿好衣服，不慌不忙地开了门，然后他看见了面带笑容的张勇。第二天，权倾天下的刘瑾被抄家，共计抄出白银500多万两，奇珍异宝，文人书画不计其数，连朱厚照也闻讯特意赶来，一开眼界。但朱厚照并未因为刘瑾贪污的事实而愤怒，恰恰相反，过了一个晚上，他倒是有点同情刘瑾， 毕竟这个人伺候了他这么久，又没有谋反的行动，就这么关进牢里实在有点不够意思。于是他特意下令给在牢中的刘瑾送几件衣服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张勇开始心中不安起来，万一刘瑾死于翻身，自己就完了。可是只过了一天，他就彻底的放心了，因为有一个人如约前来拜会着他，李东阳。张勇总算知道了杨一清的厉害，他不但说动了自己，料定了皇帝的犹豫与对策，还安排了最后的杀招。李东阳办事很有效率，他告诉张勇，其实要解决刘瑾，方法十分简单。第二天呢，六部六科，十三道御史同时上书啊，众口一词弹劾刘瑾，罪名共计19条，内容包括贪污受贿、教育司法腐败、控制言论等等等等。瞬息之间，朱厚照的办公桌被铺天盖地的纸张淹没。更为致命的是，有关部门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重新审查着刘瑾的家，他们极其意外地发现了上千副盔甲武器。哎呀，上次是疏忽了。同时还发现，原来在刘瑾经常使用的一把扇子的背后，有暗藏的兵器。哎呀，上次也疏忽了。这么看来，刘瑾应该是一位绝世武林高手，随时准备亲自刺杀皇帝陛下，过一把荆轲的瘾。看着满桌的文书和罪状，还有那把扇子，朱厚照决断了所有的慈念。狗奴才，你真是要造反呐、可是刘瑾就是刘瑾，即使是到了如此地步，他还是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行动。刑部按照朱厚照的指示召集众官会审，刘瑾上堂之后不但不行礼，反而看着周围的官员们冷笑，突然大喝一声，你们这些人都是我推举的，现在竟然敢审我。这句话一出口，周围的官员们顿时鸦雀无声，连坐在堂上的刑部尚书都不敢出声。刘瑾这下来劲儿了，他轻蔑地看着周围的官员，又发出了一句狂言，满朝文武何人敢审我。刘瑾兄，以后说话前还是先想想的好啊。话音刚落呀，一个人就走了上来，站在刘瑾面前大吼一声，我敢。还没等刘瑾反应过来，他又一挥手叫来两个手下，扇他耳光。刘瑾就这样结结实实地挨了两下，被打得眼冒金星，本来火冒三丈的他睁眼一看，立刻没了言语。因为这个人确实敢打他，此人名叫蔡振，官儿虽然不大，却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，驸马。而且这位驸马等级实在太高，他的老婆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女儿，朱祁镇是朱厚照的曾祖父。朱厚照该怎么称呼老先生，这个辈分大家自己去算。这就没啥说的了。刘瑾收起了嚣张的势头，老老实实的被蔡振审了一回。经过会审啊，其实就蔡振一个人审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刘瑾欲行不轨，谋反罪名成立，朱厚照批示处理意见凌迟。刘瑾先生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，以前有很多人骂他杀千刀的，现在终于实现了。据说还不止，因为凌迟的标准刀数是3000多刀，刘兄弟不但还了本，还付了利息。我一直认为凌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人道、最黑暗的刑法，但用在曾害的无数人家破人亡的刘瑾身上，我认为并不为过，因为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。此后刘瑾的同党也一一得到清算， 足智多谋的张彩先生也很不幸，陪着刘瑾先生去了阴曹地府，继续去当他的谋士，朝堂上下的留党一扫而空。一个月后，杨一清被调入中央，担任户部尚书，之后不久又接任吏部尚书，成为朝中的重量级人物。焦芳等人被赶出内阁，刘忠、梁楚成为新的内阁大臣。经过殊死拼争，政治的力量终于占据了上风，大明王朝再次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。李东阳终于解脱了，他挨了太多的骂，受了太多的委屈，吃了太多的苦，等了太久太久。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，所有的人都指责他的动摇，没有人理会他的痛苦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。李东阳完成了他的事业，实现了他的心愿，用一种合适的方式，与刘建和谢谦相比，他付出了更多，他的一切行为都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李东阳，难为你了，真的难为你。正德七年，李东阳申请退休，获得批准，他的位置由杨廷和接替。四年后，他于家乡安然去世，年七十。七十对于朱厚照而言，刘瑾先生是死是活倒也不怎么重要，只不过是换了个玩伴而已。找谁玩不是玩啊？之后不久，他就挑上了一个叫钱宁的人。关于这个人呢，我不说什么了。他身世不详，是一路拍马屁拍上来的，大家只要记住他是个坏人就行了。刘瑾是个老头子，除了百依百顺之外也没什么长处。钱宁可就不同了，他那时年纪还不老，能够紧跟时代潮流，什么新鲜就玩什么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朱厚照玩的是相当的厉害。野史上对这位仁兄的记载很多，也有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，这里就不多说了，毕竟此文是以正史为主体的，不敢随便误人子弟。而对于朱厚照兄这么一位有性格的兄弟，还是有必要把他的传奇事迹传扬一下的。以下事件大都为朱厚照先生的真人真事，请诸位批判吸收，慎勿模仿，出了事儿本人负不起责任呐。首先说说那个闻名中外的豹房，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产生类似儿童不宜之类的感觉。事实上啊，这个豹房也确实是有点儿童不宜。先说明豹房不是包房，而是朱厚照修的一座宫殿，就在西华门附近。这位老兄每天就泡在这里，所谓三千佳丽云集的后宫也不去。那么豹房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这位老兄呢？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

有这么个好地方，可以玩音乐、玩人、玩动物，朱厚照自然不愿离开了。再说说这个女人问题，她在这方面名声是很不好的，或者说是很好。经多方史料反映，朱厚照先生确有可能是逛过妓院的，当然他是换掉那套上班的黄色制服才去的，而且他也确实比较守规矩，据说从来没赖过账。而对于家花不如野花香这个法则，朱厚照也是颇有心得，他有他的皇后，也有数不清的妃嫔宫女。可奇怪的是啊，朱厚照对这些似乎并不满意，对此我也比较纳闷，可能是那几年入宫的妃嫔素质不好，或者说是朱厚照厌倦了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些让理学家们瞠目、老头子们叹气，甚至是他的祖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他不喜欢年方二八刚选入宫的少女，却喜欢结过婚的女人，汉族的看厌了就挑少数民族的，总之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了。比如当时的延绥总兵马昂，他因为在任时候出了点事儿，官儿被免了。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无耻的人，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妹妹送进了宫，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，可是问题在于他的这个妹妹是结过婚的，而且丈夫还健在。朱厚照非但不感到有什么问题，反而照单全收，十分高兴。没过多久，他又找来了马昂，听说你的小老婆很漂亮。马昂大喜，哎呦，确实无耻啊，皇上喜欢就好。于是马昂的小老婆进了宫，这件事情被杨廷和知道了，据说气得差点用头去撞墙。看来杨先生的心理素质还是太差，因为下面发生的事情才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不久之后啊，杨廷和听到了一个传闻，有一个孕妇被朱厚照召进了宫。他定了定神，然后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谣传，一定是谣传。可当他来到朱厚照的面前，看见这位小祖宗漫不经心地点头时，他彻底崩溃了。这算是哪门子事儿啊，孕妇进宫，要是真生下个孩子来，那可怎么办？算谁的？想想这位大爷一向干事没谱，他自己又不喜欢后宫那些有名分的女人，现在也没有孩子，万一心血来潮把这个孩子收归己有，没准儿到时候大明王朝就会由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来继承，这可怎么了得？杨廷和越想越怕，只得吩咐手下人日夜紧盯这位小祖宗，生怕他干出更加过分的事情。还好在女人方面，魏大爷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但杨廷和没高兴多久，因为精力充沛的朱厚照真是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。根据《水浒传》记载啊，在古代要想一举成名，有条最快的捷径，上山打老虎。成功人士如武松、李逵等都是光荣的好榜样，而朱厚照先生虽然已很有名，倒也想过一把打老虎的瘾。有一天，他专门叫人弄来了一只老虎，本想自己制服他，想了想又没胆子干，于是他朝钱宁挥了挥手，让他代劳一下。钱宁啊，快疯了，他虽然一直带着朱厚照玩，可也没想到他真的玩得那么过分，连老虎都玩。要知道老弟我混碗饭吃也不容易，拍马屁陪着玩那也是为了讨生活，现在竟然要豁出性命去斗老虎，不干，打死也不干。他摇了摇头，朱厚照看见了，他又向钱宁挥手，钱宁接着摇头。钱宁不够意思，老虎却很够意思。 他对朱厚照的挥手做出了友好的反应，是猛扑过来。朱厚照也立刻做出了反应，逃跑，但他自然是跑不过老虎的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一个武官站了出来，挡住了老虎，众人这才上前控制住了老虎。这要放在一般人身上，估计吓得不轻，可站在一旁的朱厚照毫不慌张，笑着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我自己就够了，不用你们。这次杨廷和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，因为他再也承受不住更多的刺激。这就是朱厚照先生的私生活。从以上种种表现来看，我们似乎可以给他定上一个荒淫无耻的帽子，但我们不得不说，这种结论未必是正确的。如果仔细分析这位先生的动机，就能发现，在他的种种反常行为背后，似乎隐藏着一种独特的动机。这种动机的名字叫反叛。朱厚照不是一个适合做皇帝的人，因为皇帝这份工作是个苦差事，要想干好，必须日以继夜的干活，必须学会对付大臣、太监和自己身边的亲人，要守太多的规矩，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做。朱厚照做不到，因为他只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。他就如同现在所谓的反叛一代，你越让他干什么，他越不干。他不残暴，不杀戮，做出种种怪异的行为，其实只是想表达一个愿望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可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，所以朱厚照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，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皇帝。这才是那种种历史怪状背后的真相。朱厚照不过是一个投错了胎、找错了工作的可怜人。朱厚照穷尽自己的一生去争，想要的无非是四个字：自由自在。他一直在努力。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夜，朱厚照努力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双手。他很少这么紧张，因为很快啊，他将要做一件极为冒险刺激的事情，人们都将被他蒙在鼓里，包括那些不开窍的老头子。一个武官来到他的身边，提醒他准备出发。这个陪同者的名字叫做江斌，他就是当年那个为朱厚照挡住老虎的人。今晚的这件事情正是他提的。在夜幕中，朱厚照纵马飞奔，冲出德胜门，一场伟大的冒险即将开始，再也无人能够阻拦我。朱厚照对老头子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这些古板的人总是阻拦他的行动，也不让他自由活动。然而他也明白，治理国家不能离开这些人，所以他一直在妥协与反叛之间摇摆。但他之所以下定决心要私自跑出来，却与一个人的离去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这个人就是杨廷和。正德九年，杨廷和的父亲去世了，他是个孝子，所以请求回家守孝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朱厚照竟然不放他走。朱厚照和杨廷和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奇特的关系，他很反感杨廷和，因为他经常会管着自己，但他更尊重杨廷和，两个人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因为杨廷和不但是他的老师，还是一个得力的助手，每当他不知道如何办理国家大事的时候，都会哀叹，如果杨先生在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杨廷和实在是个孝子，他坚持一定要回家守孝三年，朱厚照不得已同意了。杨廷和的离去让朱厚照失去了最后一个束缚，之后的日子他经常换上老百姓的衣服，到京城附近闲逛。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，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。终于啊，在这个晚上，他决定去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，以证明他的勇气。他选择的目的地 是关外。第二天一早啊，内阁大臣梁楚、蒋勉准备进宫见朱厚照，被告知皇帝今日不办公，但很快他们得到宫中的可靠消息，皇帝昨天晚上已经跑了。跑了，梁楚的脑筋彻底乱了，他呆呆地看着蒋勉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皇帝也会跑？跑到哪里去？去干什么？片刻他终于反应过来，猛拍了同样呆住的蒋勉一巴掌，大喊一声：愣着干什么呢？快吩咐备马，我们马上去追。祖宗啊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儿啊，有啥意外剐了我也承担不起呀。这两个老头子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，叫上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去追朱厚照。那边急得要死，这边朱厚照却是心情愉快，一路高歌，他终于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很快啊，他们到达了北京郊区的昌平，在这里朱厚照停了下来，发布了一道命令。他的这道命令是发给居庸关巡守御史张清的，意思只有一个：开棺放我出去。这位张清实在不是个普通人，他接到命令后不予恢复，却找到了守关大将孙喜，问他对这道命令的看法。孙喜同样无可奈何，既然皇上发话，那就开门让他出去吧。张钦听后沉默不语，孙喜松了口气，正准备去照办时，却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呵斥：绝对不行！这时的张钦突然换了一副凶狠的面孔，抓住了孙喜的衣襟：老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俩的性命都快保不住了，如果不开棺，就是抗命要杀头，开了棺，万一碰上蒙古兵，再搞出个土木之变，我和你要被千刀万剐呀。孙喜的汗立马就下来了，啊，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张钦坚定地回复道：绝不开棺，死就死，死而不休。事到如今，就照你说的办吧。在昌平的朱厚照等到花儿也谢了，也没等到开棺的答复，他派人去找孙喜，孙喜装糊涂回复说御史张钦在这里，我不敢走开。他无可奈何去找张钦，张钦就当不知道，什么答复也不给他。朱厚照没办法了，只能叫镇守太监刘松，刘松倒是很听话，趁人不备就抽了个空子想偷偷去接。他顺利到了关口，无人阻拦，正暗自庆幸，却看见门口坐着个人，手里还拿着一把亮闪闪的剑。张钦兄，你还没休息啊？张钦笑了，他扬了扬手里的剑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回去，出关者格杀勿论。朱厚照百般无奈，又派出一个使者，以他的名义向张钦传达旨意：皇帝下令立即开棺放行。张钦也很直接，他拔出了剑，指着使者大吼：这是假的！听到使者的哭诉，朱厚照也只有苦笑着叹气，他不过是喜欢玩，不要人管，可守门的这位仁兄是真的不要命。正在这时啊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梁楚和蒋勉终于赶到了，上下打量一下朱厚照，看看这位仁兄身上没有少啥部件，这才放心。于是又是下跪，又是磕头，说：“我们两个老家伙再也折腾不起了，大哥，您就跟我们回去吧。”前有围堵，后有追兵，朱厚照觉得不好玩了，他闷闷不乐地答应了。所有的人呐，都彻底解脱了，守关的回去守关，办公的回去办公，玩的回去接着玩。梁楚和蒋勉都是由李东阳推荐的，也算是历经宦海，阅历丰富了，一般的主他们都能伺候得了， 但这回他们就只有自认倒霉了。因为要论捣乱闹事儿，朱厚照先生实在可以说是500年难得一遇的混世魔王。这二位兄弟毕竟年纪大，经验多，他们估计到朱厚照不会就这么罢休，派人紧盯着他。可几天过去了，这位顽童倒也没什么动静，他们这才稍微放松了点。其实啊，朱厚照这几天不闹事儿，只是因为他在等待着一个消息。很快啊，这个江斌带来了他想要的讯息，张钦出关巡视了。就在那个夜晚，他又一次骑马冲出了德胜门。第二天蒋勉进宫，正准备去见皇帝，却看见一个人影朝自己飞奔过来。他定睛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是梁楚。这老头也顾不上他，只是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喊： 又跑了，又跑了， 真是倒了血霉，怎么能摊上这么个主？ 啥也别说了，兄弟一起去追吧。 抱着上辈子欠过朱厚照的钱的觉悟，梁楚和蒋勉再次发动了追击，可是这一次他们没有追上。朱厚照吃一堑长一智，到了居庸关并没有贸然行动，却躲在民房里，确定张钦不在关卡里，这才一举冲了出去。为防止有人追来，他还特意安排贴身太监古大用守住关口，不允许任何人追来。张钦和大臣们事后赶来，却只能望关兴叹。至此，朱厚照斗智斗勇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成功越狱。这是一次历史上有名的出奔，其闻名程度足可与当年伍子胥出奔相比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充分反映了朱厚照的昏庸无能、不务正业、吃饱了没事干等等。总之一句话，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昏君。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，他躲避了张钦。怎么才能出关？答案很简单，杀掉张钦就能出关。其实以他的权力杀掉一个御史十分简单，而曾驱逐大臣杀掉太监的他也早已意识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，但他却没有这样做，而是选择了躲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明白事理的，他知道张钦没有错，追他的梁楚、蒋勉也没有错，错的只是他自己而已。他懂得做皇帝的规则，并且也基本接受这个规则，但他实在无法按照这个规则去做，他只想自由自在的玩，于是他选择了钻空子和大臣们捉迷藏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山中酿成一壶离别的酒，夜半烟雨飘零在山那头，凡尘旧事如影随形，留下此一首。若成仙，为何不愿放手？你住过的屋檐儿，今朝随暮色回入遥远山丘，重吟流连自长生，似那浮萍向东流，花明月容于回丹仙愁，钟声来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